外文媒体近日报道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革命活动消息。俄罗斯的塔斯社、星球电视台、中国的新华社、黑龙江新闻、新华网、国际广播网、美国合众国际社、缅甸的家庭时报、阿尔及利亚网报国家、几内亚国内国际广播电台和七种民族语广播电台、德国反帝论坛网站现场指导消息，以及尼日利亚全国金日成金正日者研究委员会、民主刚果全国主体思想研究委员会、白头山捷克朝鲜友好协会等团体网站报道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对朝鲜人民军各大联合部队火箭炮女兵射击比赛进行指导的消息。尼泊尔的阿尔潘堡、尼泊尔主体思想和先进政治研究记者协会和尼泊尔朝鲜友好协会的网站报道了金正恩同志视察位于西部前线的马哈岛防御队的消息。白头山捷克朝鲜友好协会网站报道了金正恩同志视察位于西南前线水域最南端的格力岛前哨基地和长才岛防御队的消息。几内亚国内国际广播电台和七种民族语广播电台，以及尼日利亚全国金日成金正日者研究委员会、巴西朝鲜团结委员会、民主刚果全国主体思想研究委员会等团体网站报道了金正恩同志对朝鲜人民军8月25日水产事业所进行现场指导的消息。俄罗斯塔斯社和中国环球网报道了金正恩同志同朝鲜民主妇女同盟第6次代表大会参加者合影留念的消息。尼泊尔的阿尔潘堡、尼泊尔主体思想和先进政治研究记者协会和尼泊尔朝鲜友好协会的网站、德国反帝论坛网站现场指导消息也报道了金正恩同志对朝鲜人民军5月27日水产事业所和朝鲜人民军1月8日水产事业所进行现场指导的消息。上述报纸和网站登出了金正恩同志的照片。